汽笛声、喧哗声，很少人会把它放到一首歌里。这就是来自于唱歌的王梦玲，她在当地歌时候的一些对城市的感悟。很多年前看过一本小说，小说里的男主角他做过的最浪漫的事情呢，就是带着女主人公搭乘公交车，在他们的熟悉的城市去旅行。想象自己是一个游客，在每一次换乘的过程当中，精心的去体会那些平时你忽略了的风景。每一个地点都有他们忙碌的工作中被挤掉的生活的情绪。你上一次搭乘公交车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是不是也已经久违了呢？这是一个久违了的歌手侯湘婷，仲夏的公车。

单车的后座不仅仅有父亲满满的爱，还有那些记载着我们青春的白衣飘飘的年代。那个羞涩地坐在男生的单车后座的女生，也曾经是你吗？这是一首怀念青春的歌，胡歌《骑单车的日子》。 微笑，享受的每一秒，纯纯味道，难忘的逍遥。骑着单车逃离困扰，把梦寻找。你说骑单车的日子呀，习惯轻轻哼唱着歌谣，喜欢对晴空灿烂微笑，烦恼全部忘掉，樱花路上静静的翱翔，我们还有树。穿好，房门关好，撕掉膝盖留下的药膏，安逸的街道，激起跳动的细胞。哦哦哦，你说骑单车的日子呀，喜欢轻轻哼唱着歌谣，喜欢对自己灿烂微笑，享受的每一秒。纯纯味道，难忘的逍遥。骑着单车逃离困扰，把梦寻找。你说骑单车的日子呀，喜欢轻轻哼唱着歌谣，喜欢对晴空灿烂微笑，烦恼全部忘掉。樱花路上，尽情的翱翔，我们还有曙光。路上尽情的翱翔，我们把烦恼全都忘掉。你说骑单车的日子呀，喜欢轻轻哼唱着歌谣，喜欢对自己灿烂微笑，享受的每一秒，纯纯味道，难忘的逍遥。骑着单车逃离困扰，把梦寻找。你说骑单车的日子呀，喜欢轻轻哼唱着歌谣，喜欢对晴空灿烂微笑，烦恼全部忘掉。樱花路上尽情的翱翔，我们还有曙光。 这个

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我们要在音乐当中让耳朵出去走一走，走出汽车，走进那些远离我们的生活。英国的一位音乐人，他叫做 Caddy， 他曾经唱过一首和中国有关的英文歌曲，叫做 9 Million Bicycles， 900万辆自行车，那是20世纪80-90年代北京的盛况。现在这样的情景可能只会出现在哥本哈根，在哥本哈根自行车比居民还要多，只有52万人，自行车却有56万辆。当年的自行车王国，现在正在成为汽车王国，这其中有说不清楚的骄傲，也有道不明白的焦虑。我们在这首老旧的英文歌当中去回忆一下80-90年代的北京，那时候的自行车。在我们骑自行车的年纪，绝对会认为开车的感觉一定会太棒，可是习惯了骑车代步，偶尔再骑回不用考驾照的自行车，你就会觉得这种和风自然接触的感受实在是太棒了。如果把自行车比作是一个人，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值得深交的朋友，虽然第一面感觉很难相处，就像第一次看到他觉得两个轮子怎么可能会平衡，但是一旦熟悉，彼此认识，不管多久不骑不碰它，却再也不会忘记。这是一个非常喜欢脚踏车、喜欢自行车的歌手，他还专门为他写了一首歌，庾澄庆《脚踏车》。

睡梦中惊醒，感叹回言无尽，恨我不能说服自己接受一切教训，让生命去等候，生命去等候，等候下一个伤口，让生命去等候，等候下一个漂亮，让生命去等候，等候下一个伤口。 说你爱 还你此生此世前世前世，双双飞过万世千生去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说起来也很好笑，汽车曾经是速度和效率的象征，可是今天的现实却是我们为了获得更高的速度而买车，车越来越多反而失去了效率和速度。慢下来思考才能够更快一点到达，就像是一辆没有任何字头的慢火车，它才能够让你看到更多更美的风景一样。慢火车，心酸变有勇敢，不害怕困难。 算泪会流，机会转，也是最美的挑战。慢火车，火车慢，我只能前进，不能回转，因为心中燃烧着柔情，冒火车也能爬上山顶端。路过一路有欢笑，有迷惘，是不会改变，永远的灿烂。如果一路有欢喜有风雨，也要倾听你最温柔的呼唤，而你的笑容让心酸变有勇敢，不害怕困难。慢火车，火车慢，就像一座高高的山，要想爬过要有耐心，不简单，只要有你真心的相伴。要想爬过爱的高山，不简单，只要有你真心的相伴。 希望火车能够慢一点开的地点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西藏那条被称作是天路的铁路线，行走的都是复古的绿皮车，速度慢，缺氧，眼睛里却是让人怎么看都不觉得累的天籁。最后这首歌来自于丁薇，《上班族》。 前面的家你不怕，夏日冬寒，偶尔你也发愁，偶尔也会回头看一看，看一看，放风筝的少年。你有个家，属于你自己的家，你是个男人。 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，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，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。长城润滑油，航天级润滑保护，在您身边。